未动，心已远，世界那大，陪你慢慢听。听游天下， 欢迎来到听游天下，我是孟阳。每天11点到12点老时间，我就在这儿守候着大家。同时呢，也欢迎大家通过新媒体的方式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以及 YouTing Radio 在线收听和回听就可以了。今天啊，走在路上的时候，突然看到路边的花坛里面有一大簇的迎春花，已经有一点点冒黄色的小芽了。哎，看来春天真的要来了。今天确实挺暖和的哈，今年的春天应该会比以往来的要早一些，再早一些。当然啦，春天到了，有一项很重要的活动就是要赏花了。哎，这个每年2月、3月、4月、5月一直到12月都会有不同的鲜花在等着大家。我们今天就来说一说，待花开四海，你想约谁一起去赏花呢？听天下，今天就来赏一赏花。先来说一说二月赏什么花。嗯，除了迎春花，还有呢就是油菜花。到哪儿去赏油菜花呢？可能第一印象好多人会想到江西的婺源，当然我想到的是罗平。为什么要说罗平呢？这可是世界吉尼斯纪录全球最大的油菜花田。还有一个原因啊，就是它的花期比较早，在北方还是一片冰天雪地的时候，云南的黄土高原已经是处处春光无限好了。如果你想在一年当中最早看到油菜花的话，就可以选择云南的罗平。在每年2月上旬到3月份的时候，这里的油菜花就已经开好了。再来，三月可以赏什么花呢？可以去到青海贵德赏梨花。在贵德县境内，有大概树龄近300年的老梨树达到了1000多棵，是青海省的梨都。在高原的四月，大部分地区还在冬的沉睡当中，雪花纷飞，但是在青海贵德，黄河两岸已经是梨花竞相开放了，远看就好像白雪一样，但是近看却春意盎然，如梦如幻。 南方的小镇，阴雨的冬天，没有北方冷，但不需要臃肿的棉衣去遮盖他似水的面容。他在来去的街头留下影子，方向再回漠然的心头，眨眼的时间，方向已飘散，影子已不见。南方姑娘，你是否习惯北方的秋凉？南方姑娘，你是否喜欢北方人的直爽？ 赏樱花，一说到樱花啊，可能大家最先想到的是日本或者是武汉大学。不过我要来说一个比较小众可以看到樱花的地方，就是大东北大连，也可以看到大片大片的樱花。每年在4月末5月初的时候，辽东半岛南边有一个非常美丽的海滨城市，叫做大连旅顺。这里呢，在203高地就可以看到大片大片的樱花，嗯，非常的美，而且很小众，人不多。今年的话，可以去看一看。再来，来到五月了，五月的时候可以去赏一赏天山红花。红花呢，俗称野罂粟，花期只有15天，每年在五月的中下旬，在尼克勒县的木斯乡，那里万亩红花竞相盛开。远处的雪山，高高的蔚蓝的天空，非常的美。而天山红花就集中在泽克台和木斯乡，沿着218国道两边的牧场上，由东向西的竞相开放。接下来来到六月，六月呢可以到一个城市去看一看郁金香花海。黑龙江省森林植物园，相信很多城市啊都会有一个郁金香花海的植物园。到了应季的时候呢，可以去放松一下心情。郁金香的花期呢就是5月到6月。 阳光里他在院子中央晾晒着衣裳，在四季的风中他散着头发安慰着时光。南方姑娘，你是否爱上了北方？南方姑娘，你说今天你就要回到你的家乡。 接下来就到了七月初夏的时候，突然想到一首唐诗，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还记得小的时候啊，光着脚丫子就一头扎到这个荷塘里面，埋在比自己还要高的荷花荷叶当中，让岸边的哥们儿找不到自己的身影。每年六月到七月，这个重庆的十里荷花长廊以及华严寺河畔和南山的植物园以及黄脚亚都可以观赏到非常漂亮的荷花，而河北保定安新县的白洋淀更是出了名的五星级哦。好了，再来到八月，八月可以说是各种花海竞相开放了。这个季节最美的地方呢，当然还是文海的报春花花海和九子海的各种野花花海。文海呢，离丽江城区大概车程一个半小时，需要开车或者包车前往。它的花期是从六月的中下旬到七月的中旬，一定不要错过。再来到九月，九月我们是不是可以去到香格里拉赏一赏狼肚花呢？最出名的就是香格里拉小中殿的这一片花海。其实狼肚花九月红的是叶子，但是这个花呢开放是在六月份，是黄色的。小中殿在丽江到香格里拉的沿途，所以中途就可以下车来拍照赏花。具体这个狼肚花为什么要叫狼肚花呢？哎，留一个小悬念，大家可以去想一想。接下来来到十月了，十月大家想一想，十月有什么样的花呢？除了菊花，当然除了菊花之外，大家可以去赏一赏百合花。到哪儿去赏呢？有一个选择，就是可以去到成都浦江石像湖景区赏一赏百合花。小情侣小夫妻结伴而行，可能真的就百年好合了。接下来来到十一月了，十一月是我最喜欢的季节，哎，不冷不热。那么在北京就要赏一赏银杏了。其实特别喜欢银杏树，尤其是在林荫大道上面，到了十一月份，满眼的都是黄色、橘黄色，阳光穿过银杏叶的时候，有一种淡淡的温暖的感觉。当然最有名的可以去赏银杏的地方就要数北京钓鱼台，但是这两年银杏火了，人也多了，给大家推荐一个比较清静的小众的地方，坐地铁在望京南地铁口 B 口出直走，有一大片没有人的银杏林，简直美得就像天堂一样，到十一月上旬左右才会黄。当然了，我们有一位热心听友也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以赏银杏的好去处，就是在河北的河北大学里面呢，有一个银杏大道，哎，每年到十一月份的时候，两边都是金黄色的，和周围年轻活泼的学弟学妹们一起去赏一赏银杏，回忆一下自己年轻时候的感觉也不错。接下来就到了十二月，十二月好像没有什么花是开在十二月的，但是再想一想，可能有一个会让你经常忽略的花，就是梅花。冬季呢，除了梅花以及三角梅之外啊，能够成片的还有就是冬樱花了。在丽江有一个樱花大道，不过呢，最负盛名的还是位于大理，大理南涧县的无量山的樱花谷，就是《天龙八部》里面段誉学六脉神剑的那个地方。我觉得我们的金庸迷们是不是可以去一下呢？其实啊，青睐花的朋友啊，这个花呢是每个月都有的看。虽然说我们现在是在二月，那我们一会儿就来着重的聊一聊二月究竟要看什么花。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 坐在阁楼的窗边，望着窗外灰色瓦片，慵懒的猫儿躲在树

在云南的罗平，其实在二月的时候，也就是现在已经是春天了。彩云之南，冬季的到来恰恰是赏花季的开始。伴随着云南高铁的开通，今年罗平大概800,000亩的油菜花绝对是不能错过的。每年过了春节啊，这个罗平坝子呢便是油菜花的海洋，这恐怕是世界上最奇特的大海了。这片大海是成片的金黄色的，而且荡漾着一点点的若有若无的清香，好像是吹奏着牧歌的感觉。去到那儿呢，就不由自主的奏起牧歌。在万亩的油菜花当中，神秘的养蜂人就像拨开云雾一样拨开花丛，伸展着双手抚摸着流光溢彩的油菜花波浪，呼吸着农耕文明的气息。养蜂人被称为是中国唯一的流浪春天的吉普赛人，他们受到春天的邀请，就好像长了翅膀的蜜蜂，如约来到世界上最大的自然天成的花园，在油菜花海当中安营扎寨，轻描淡述的和美丽的景色融为一体，编织着属于春天的童话，酿造着属于春天的故事。走进罗平的油菜花海，成排的养蜂人会挥舞着手中金黄色的蜂蜜，那些蜂蜜呢就像流动的琥珀一样，从牙签上的一端慢慢的滴下来，透过阳光的这个蜂蜜可以说是闪着透着金色的光芒，含一块在口中，油菜花的芳香就会慢慢的化开，直到心里。 已经离去在人海茫茫， 在油菜花海，你可以三五成群地坐着马拉的花车，伴随着清脆的马铃声，轻松自在地畅游在油菜花海。当然你也可以跟你的爱人在花海里面慢慢地骑行，也可以找一个安静的地方，静静地聆听花间老农清脆的笛声。最后呢，拿起手中的相机，找到适合你的拍摄角度，把最美丽的瞬间保存下来。早春二月，滇东的油菜花已经黄了一片，漫山遍野，郁郁葱葱。其实从二月到七月都是油菜花的季节，也是旅游摄影爱好者和情侣们最向往的季节。罗平的油菜花呢，花开它是一朵朵一簇簇的，一枝一枝的花，一甜一甜的淡黄色。在那里能够感觉到好像可以拍摄乡村爱情故事。开个玩笑啊，每年到了油菜花花季的时候啊，这个金黄色是漫开而来的，可以淹没田野村庄和房屋。晴朗湿润的空气当中呢，也会飘着好像花粉质感的一样的微尘，所以花粉过敏的朋友要考虑一下是否要美景还是要过敏呢。在油菜花田里面可以体会到这种高原花海的万种风情，把你的心情，把你的思绪，把你的梦想都染成金灿灿的。罗平的油菜花可以说是铺天盖地，漫山遍野，盛开的一塌糊涂，香气飘荡在空气当中，是挥之不去，躲闪不开的。罗师田、元阳梯田、东川红土地和梅里雪山被称为云南的四大发烧地。每年在油菜花开的时候，各种长枪短炮都会记录着罗师田的曲线以及随着曲线摆渡的油菜花，而油菜花呢也点缀着绿油油的麦苗和葱绿的树丛以及湛蓝的流水。金鸡蜂丛的日出和日落啊，都是非常漂亮的，也是拍摄的最佳地点。从万亩花海当中突兀而出，好像一叶扁舟飘荡在这个金色的海洋里面。春风拂面，远处的油菜花里面会出现几个身着色彩斑斓的布依族服饰的姑娘和小伙，倒是可以跟他们讨一杯米酒，伴着他们的情歌醉卧在油菜花海当中。来到云南的罗平，除了数不尽的美景，当然还有吃不完的美食。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 循着流星方向，可不可以找到幸福？ 单纯越幸福，心像开满花的树。 生长头发，妈妈不喜欢女儿长指甲，什么都别管，什么都看不惯，什么都没力量推翻，学习认真直到有不完。 请你和我一起跟着节奏拍拍手，拍拍手，晚上睡觉就能梦游。梦见跟爱的人去公园走走，走来走去，不知道有什么走头。这世界让你和他觉得不爽，我想你其实也想。

熬成红、黄、蓝、橙、黑等颜色，之后把洗净的糯米分别浸泡在各类的植物染料当中，等到这些鲜艳的色彩深深地浸透了大米当中之后呢，这个米的颜色就已经彻底地改变了，再把它拿到水边刨干净，然后放到这个榛子里面蒸熟，这是一种容器。而此时呢，这个榛子里面红的、黄的、蓝的、橙的、黑的各种鲜艳的颜色在浓浓的蒸汽当中闪耀啊，纯粹的香味满屋飘香。面对如此色彩鲜艳的食物，即使你已经酒足饭饱了，也禁不住要再尝上几口。有些人会担心，哎呀，这么五颜六色的会不会是色素？千万不要担心，布依族的五彩花饭绝对是真正的无公害的绿色食品，所有的色素都是植物熬成的，对身体不但没有害处，里面还含有大量身体所需要的元素，所以呢，你只需要放心大胆的来品尝。如果呢，你没有吃够的话，不用担心，五彩花饭也可以制成盒装的食物，可以大方的买几盒，回家之后呢，再和老婆孩子、亲朋好友慢慢的来品尝。多依河、九龙河以及南盘江沿岸，绿树满山，翠竹遍地。每年到了春天，漫山遍野都是破土而出的竹笋，所以呢，聪明的布依人啊，又制作出来一道绝好的佳肴，就是酸笋。布依酸笋和其他地方的酸笋不一样，其他地方的酸笋呢，可能因为制作方法的误差，往往酸里面会隐藏着一种不太好闻的臭味，食之反胃，但是布依族的酸笋却是酸中弥漫着一种难以言状的植物清香，会让你胃口大开，难以忘记。这种迥然不同的效果，完全是由于他们布依人相当精良的制作方法。他们呢会把这个竹笋先来晒干，然后再发酵，这样既卫生又避免了臭气。而如果一开始就把笋像腌酸菜一样腌起来，笋是酸的，那么臭味也在所难免。酸笋制好之后怎么来吃呢？其实布依酸笋的吃法也比较多了，常见的有几种。第一就是淡煮，配上一些蘸水，简单的煮一下，然后蘸着吃，这种方法原汁原味，非常的开胃。第二种呢，就是用酸笋煮火腿或者煮腊肉，这个发酵之后再配上肉的感觉，那么味道是非常的鲜美的。第三呢，就是大名远扬的酸笋鱼了，这也是布依人最为出名的一道菜啊，所以一定要亲口的来尝一尝，否则你将遗憾终身。再来一道布依族的人的专利吧，这道菜呢叫做全锅汤。每年农历3月3，布依人都会举行祭山祭水的祭祀活动，吃全锅汤就是他们祭祀活动的主要内容之一。每年到节日来临的时候，布依族妇女的任务就是打扫家庭卫生，染五彩花饭，那么布依族男人呢，就是准备全锅汤。他们会把村民们凑钱买来的猪和羊牵到河边宰杀，清洗干净，然后架起锅灶熬全锅汤。布依人的生活的地方气候比较炎热，那么猪和羊呢不可能长得太大，但是肉却是很香的。全锅汤的熬法也非常的讲究，首先呢把洗干净的猪和羊切成大块，连同杂碎一起放到锅里面煮，等到肉完全熟了之后再取出来切成小块，重新放到汤锅里面，这个时候就开始加佐料了。布依人熬全锅汤的佐料非常的独特，和其他民族也不一样，这些佐料呢全部都是他们几千百年来饮食经验独创所得，所以全锅汤的味道显得特别的鲜美，再配上独特的蘸水，吃起来香味四溢，浑身通泰，酣畅淋漓。在多依河畔吃全锅汤是一种享受，布依男人啊，他们是豪放善饮的，布依女人呢也是热情奔放的，跟他们一起吃饭的话，你会没有拘束感，面对大盆的鲜美的肉，可能还没有动筷子，你就已经口水流了一地了。喝酒啊是必然的，吃肉就酒，在酒肉的夹击当中，吃的越多，你会觉得哎越舒服。喝酒吃肉的过程当中呢，布依男人会 会邀请你来猜拳行令，同时呢还会为你唱迎客歌、敬酒歌。在这种气氛下品尝全锅汤，可能你得到的已经不仅仅是全锅汤的本身了。其实要说到吃全锅汤啊，一定要3月3才能吃到。不过呢，由于现在很多朋友去到罗平，所以布衣人也非常聪明，吃全锅汤也不要非要等到3月3了。他们呢非常善于把他们自己这个独特的传统转化为经济的优势，所以到罗平旅游，只要你愿意，你现在随时都可以吃到鲜美滋嫩的全锅汤。说的我已经有点饿了，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 越来越像柠檬汁，我一天一天更爱你，我不管不管不管爱会苦苦的，还蓝蓝的天气，还蓝蓝的天气，我的爱是柠檬汁。 黑夜不期而遇。 星空下剩我和你，多像童话故事里，谁在我耳畔，在我身边不停许愿，说好想听 这里你能听到有别样的韵律，在这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在这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这里是属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 Attention, check the message on screen now. Hi guys, this is FM 99.9. Listen to the world. Hi guys, this is FM 99.9. Hi guys, this is FM 99.9. Listen to the world. The FM 99.9. Hi guys, this is FM 99.9. Listen to the world. I'm Benji from the United States. I'm Mark from Belgium. I'm Carlos from Australia. I'm Maria from Serbia. Don't believe me, just watch. 这里是 FM 99.9，倾听世界的声音， 倾听世界的声音。 我是梦阳，跟我一起听游天下。 Listen to the world. 欢迎回来，听游天下。每次听游天下一说到美食，我就有点刹不住车哈。今天呢，我们来说一说罗平的油菜花田。罗平这个地方，河流很多，山地也很多，而且呢，气候属于温和湿润的。不但牲畜兴旺，六畜兴旺，而且这个山毛野菜也是名目繁多，四季不断的。随着目前在罗平旅游业的发展，罗平的食文化也在不断的翻新发展当中，而且非常的有特色。除了常见的一些名菜佳肴之外，有很多极富地方特色的家常菜，也是因为选料加工考究，也上了这些迎宾的餐桌，成了别具风味的特色美食。在罗平县城有大概500多家宾馆小吃分布在大街小巷，大多的美食呢也都集中在新源、多伊河、恒生森林公园、鲁布格以及中原等酒店里面。但是要吃出地方特色的话呢，也要滴到九龙大道、龙门街、西关街一带，那里呢开设了很多特色小店，不但装修很讲究，特色菜的加工制作也是特别的精细。除了罗平传统的鸡枞、白果、百合、白薯、猪血、辣子等家常菜之外，每个店还有做工精细、风味独特的家常菜。比如说，如果你喜欢吃羊的话，这里有曲靖的黄焖全羊、瓦罐全羊、马老五麻辣羊肉以及全锅汤。吃鸡呢，也有天麻火腿鸡、战役辣子鸡、酸汤鸡等等，都是清一色的土鸡。在罗平吃鱼啊，只有河里的野鱼才能上得了台面，而且呢，用料非常的繁多，做工很精细。小三峡的胡辣鱼、弯弯石斧、野生鱼庄、九龙鱼园等店的这个鱼做法也是非常的独特。如果你想品尝一些罗平的家常菜，那么推荐你可以去到盘江饭店、长青饭庄、三官楼饭庄、嘉禾饭庄以及杀猪菜馆，这些呢是属于物美价廉的特色名店。当然，如果你想吃罗平的干猪脚、富乐酥肉以及板桥康记卤肉，还有酸汤圆子等特色菜，也是老少皆宜、价廉物美的风味佳肴。如果你到了景区周围的农家乐，就可以享受到布衣风味十足的五色花饭、烟熏肉、火烤干巴以及干酸菜等佳肴。 佳肴上桌，别忘了美酒不成席的这句名言。在罗平喝酒，一定要尝一尝罗平地道的老厂酒，俗称云南小茅台的这个包谷酒，是用老厂的虎山清泉铜锅酿造的高度酒，味道非常的纯正，口感也很好，不打头不上头，喝上几口呢，暖身提神。而且罗平的烧烤和小吃也是很有名的，烧烤属于通宵达旦为你来服务了。其实云南全境的烧烤都不错，小吃方面呢，羊肉米线、饵块、卷粉、面条、凉粉也都独具特色。其实说了半天这个美食啊，今天我们主要还是要聊一聊罗平的油菜花海。可能说了半天这个罗平究竟在哪儿呢？罗平呢是位于滇、琼、贵三省交界处的一个小城，素有鸡鸣三省的美誉。而且呢，得山川湖泊之灵气啊，也是非常理想的旅游地。明代大旅行家徐霞客也曾经写下罗平著名以东的赞叹。到罗平呢，建议大家喜欢去哪儿就去哪儿，路上呢会有很多的中巴随叫随停。当然在罗平最重要的还是要来拍一拍油菜花，玩金鸡、牛街、多伊河以及九龙铺。关于国内的油菜花啊，据罗平的养蜂人说，大概是可以这样的：三月去云南曲靖市的罗平，四月下旬呢到陕西汉中一带，五月的中旬到河南洛阳、洛宁县，六月上旬到甘肃天水的秦安县，七月呢到青海。油菜花田其实全国很多地方都有，但是像罗平这么大面积的还是比较少的。一般来说，九龙瀑布上面也有很多好看的油菜花，但是如果你只在下游的话是看不到的，还可以去到金鸡岭和大水井来观看。最后再来几个赏花的指南吧。在罗平油菜花的旅游季，罗平油菜花田的旅游节啊，一般是每年一月份左右就已经开始了。通常春节之后，这个油菜花就已经开了。不过呢，需要注意的是油菜花开的时机。如果春天来的比较晚的话，它的花期来的也会比较晚，所以没有特定的日子。但是你像今年春天来的会比较早，所以呢，现在去的话应该是刚刚好的。如果你去到罗平呢，一般可以安排两天来游览。第一天呢，可以来观赏一下万亩的菜花；第二天呢，可以去九龙瀑布以及多伊河的景区来游览。九龙瀑布和多伊河呢是在一条线上，跟鲁布格小三峡形成一个旅游环线。据一些资深驴友说啊，这个鲁布格小三峡没有太多的意思，可以日出日落的时候看一下，但是九龙瀑布以及多伊河是强烈推荐的。虽然说一天游玩可能感觉上还是有点累，所以时间充裕的话呢，也可以分成两天的时间。而且呢，不建议大家去当地收门票的这些景点啊，没有什么特色，而且非常的贵。最后呢，再来提醒大家一点，就是在曲靖一带日光非常的强烈，尤其是在多伊河地区，海拔呢比罗平其他景点大概要低1000米，气候非常的炎热，所以一定要带太阳伞和防晒油。好的，您现在依旧选择收听到的是听游天下。今天呢，我们是要在二月的时候去罗平看一看油菜花海。我是孟阳啦，明天我们要去哪儿呢？明天再见吧，拜拜。在树上唱歌，笑了，是你变幽默还是我变快乐？好久不见，你说我大不相同，偷偷告诉你我的心去真心了。我想对每件事都那么严格，弄得全世界好像只剩挫折。爱一朵花不猜它能开多久，放宽了心情变美了。想要光着脚丫在树上唱歌，好多事物全被缩小了，心里不想放的就